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笼中苦，甲天下。左宗棠说完这句话以后，陇中的地理文化概念就形成了。在一方水土难以养育一方人的陇中地域，贫瘠导致人们对物质有着透彻心骨的珍视。用一生做一件事，与时间对抗，陇中匠人用匠心生成匠艺。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新书《陇中手艺》是一本献给乡间手艺人的文字。作者严海军长期从事三农问题调查研究与乡土文化的挖掘整理，历时3年，采访200多位手艺人，挑选25种陇中手艺，书写25则生命故事，展现中国60000个乡村的缩影。擀毡的毡匠为何说毡烂了人不烂？在棺材上作画的画匠为什么是离死亡最近的人？讲述手艺背后的职业匠心，书写陇中大地上的人性温暖。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和您一起品读新书《陇中手艺》。听众朋友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将为大家推荐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陇中手艺》。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严海军先生还有这本书的编辑王立刚先生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欢迎二位。 大家好，我是严海军。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老王啊，王立刚。 刚才通过那个片花，大家可能对这本书有所了解。陇中手艺啊，这个陇中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理概念？它在哪里？ 陇中可能更多的是从这个地理文化的概念上来做这个概念，因为从地理学的角度，我请教过复旦大学还有厦门大学，2位博导。它其实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但是我是写的这本书呢，主要要从文化的这个角度写很多手艺，所以我就采用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就是最早是左宗棠他在做那个陕甘总督的时候，经常去我们甘肃的定西那地方，那一片地方是非常土地贫瘠、干旱缺雨。他给光绪皇帝上的奏折里面就提到陇中苦瘠甲天下，所以这个地理文化概念就形成了。狭义的陇中只是甘肃省定西市的全境，广义的陇中大致在洮河、黄河偏东，然后关山往西，六盘山向南，渭河向北，这样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它全部是黄土高原地区。 其实您在书中在前言中也写到了，非遗最丰富的地方往往是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因为非遗恰恰是人和自然相对抗的时候产生的智慧啊。 可贵的是海军这3年，说他本职工作，他也是电视台的这个记者啊，采访了也有200多位艺人哈，确实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本书啊，调查的民间手艺非常的丰富啊，这个门类，比如说包括草编、绣花、剪纸、石匠、铁匠，捏兽，像这捏兽我们现在听起来都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 捏寿是什么？ 其实就是像咱们故宫的那个房顶上屋顶上的那个脊寿。 哦， 屋脊上面的那种 五脊六兽。 哎，对对对。 然后还有砖雕、皮影、木匠、唢呐、阴阳、制陶25种啊。那下面我们其实可以走进这本书25个故事当中的某几个啊。比如说刚才和两位聊的时候，不约而同的提到了毡匠，这也是25个故事中的一个啊。它的男主是叫长明山。提到这篇文字的时候，其实严老师也觉得非常的感慨。这篇文字的名字叫毡烂了，人不烂。我们首先说说这个毡匠啊，他那个毡子是干嘛用的？ 毡子它其实就是游牧民族传给我们汉民族的一个物 手艺 吧，一个手艺。就是我们那个陇中那个区域，它刚好是在关中跟那个河西的中间 交界 过渡的一个地带。 它是游牧和农耕的一个交界。 对对对，民族是在融合嘛，对吧？它交融融合的过程中此消彼长，可能它把游牧民族的一些东西他也给汉化过来，或者汉化的东西给他们也传过去。就是毡子可能在游牧民族他是铺在地上，还有做帐篷的时候放在围在帐篷上，包括顶子上都会做。在我们陇中的话，那个毡我小时候就是记忆中它其实是铺在炕上的，做成帐篷的太奢侈了，要我们那地方相对贫瘠一些，相当于就是咱们床上的床上用品嘛，是个土炕上面放凉席，凉席上面再放一个毡，底下火烧上，冬天睡在上面也挺舒服的。 凉席是竹制的哈。 对对， 长明山老人啊，他是一个算是毡匠。 我当时找那个老人是因为我在四处打听，就是通渭县长河镇塔山社，我们那地方把村子也叫社，就是行政村下面的自然组我们叫社。那个村子里面他以前是有很多的毡匠，就是在80年代90年代，他那个村里面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这门手艺，他那个手工艺的程度那个很高的，他们就整村人全部都会出去靠这个手艺去挣钱，比就是根本没有手艺的村庄的人他收入肯定要高。 对， 我去那个村子当时好像是五一放假的时候，然后进到村里面，那个柳树刚刚发芽，因为我们陇中你们可能没去过，它其实植被很少，又有干旱，这个完全 黄土高原， 哎，自然环境恶劣，就跟我们看以前拍的陕北那个电影那种感觉，就是更多的是一种辉煌的那种色调。进村找的时候他说，哎呀，现在赶毡的人很少，几乎没有了。然后有路边问了好几个人，他说那某某某那长什么可能赶着呢，说你过去找一个长胡子。我就继续找过去，碰见老头说，哎，我以前确实赶过毡。然后就开始聊了，聊得特别好，他说得很自然很随和，就在当天好像是村里面一个以前人民公社时代的一个村干部去世了，老人就很感慨那种生死的东西，他自己又在印那个冥票，他可能家里又搞一场 祭祀。冥票， 冥票， 就是给死人烧的那个东西，他在刻印那个东西。老头子最后说到说，他当年走艺的时候，最后一次走艺，就是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片毡是在会宁县，那个叫个高考状元县，我们甘肃的一个县，在那个地方，然后赶完毡，把他的工具就一分为二，一半拿回家，一半留在那地方。结果他感慨说是，哎呀，给他帮过忙的那些人可能都不在了。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是一种生命那种沧桑的感觉，而且他也把手艺的那种人与人的关系，我觉得他就说出来了。因为陇中的这些乡村手艺人，他走艺的过程中完全是有一种情感的留待在里面。就像贾樟柯拍的那个纪录片《无用》，他找了几个就是车间生产的衣服是流水线式的，来了老裁缝给我咱们做一件衣服，他完全是一种情感的手工艺，流露着情感的。就是这个毡匠，他也流露出那种情感，就是当年跟他去服务的那些人结识的像朋友一样，一辈子再也没回去过。他的赶毡用的工具也流落在那个地方，想的可能此生已经见不到了，有些老人已经去世了。 这篇题目叫毡烂了人不烂啊。其实您在前言中就提到了一个词叫职业匠心，您也说到了这位姓常的老人在回溯自己的职业生涯啊，就是您说了一个词叫走艺，他其实在行走的过程中奉献出了自己的手艺啊，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简单的买卖 就是我给你一个产品，那你给我钱 OK， 我们以后可以没有任何的这种交集，也没有情感的注入。但过去的这种匠人，他输出服务的同时，也和被服务的对象建立了很深厚的一种情感，甚至成为朋友。在他已经七八十岁的时候，胡子很长，他很衰老的时候，手艺也行将没落的时候，他会那么的感慨啊，那种情感的东西可能让他有了感慨的这种动力。 有匠人的乡村其实就是有温度的乡村嘛，它特别的有那种温情在，就是说匠人他和村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完全是一个熟人社会的一个关系。我们现在假如说你买一个产品吧，它都有一个什么保质期吧，过了这个保质期人家可能就不管了，或者是要收费给你来维修什么的。这个匠人他在村子里边跟你做了一个产品之后，只要这个东西没烂掉，你可以一辈子都找他，对吧？有什么问题你就找他，他就帮你来给你弄一下。 或者他如果有传承的话，你可以去找他的儿子。 没错没错，他我觉得海军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抓住了这个乡村匠人的这个特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算是一种叫职业匠心啊。 对，其实我们在前言当中啊，可以读到严老师这样的文字，他写道：物质的存在，精神的价值，手艺人除了正向的存在，还有现实的困惑和精神忧郁。抛弃导向和价值宣示，我想更多的呈现手艺人的尊严和职业匠心。乡间手艺人不是单纯做好作品就可以了，很关键的一点，手艺人除了要有手艺匠心，还要有职业匠心。职业匠心和技艺匠心共同为他们赢得了匠人的尊严。更多时候，手艺人的社会声望比技艺本身更重要。手艺再好，人品不好的话，也没人用，没人请。其实您说这个姓常的这个老先生，他也说过这样的话吧？ 对对对，他就非常典型，就是您前面刚说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叫粘烂了人不烂，就是常老先生他亲口说的。他给我分享了一个故事，就是当时他去做粘的时候，他给人家做过程当中有些失误，那个粘缺了一个洞，后面再填补的话，那个羊毛已经没法很好的融合到一起，学不好。第一次主任来看说，哎，长把，我们那地方就是普话就叫把叔叔辈的叫长把，长把，你给我改的粘是不是有问题？他就说，哎，小伙子没问题，你最后来看，我这肯定就给你弄好了。他把人家打发走，他就给徒弟说了，就赶紧就给人家维修。但是这个过程弥补不了，就是那个洞实在没办法。后面他整个把活做完就交工的时候，他就主动给人家主任就说了，说实在不好意思，这个费我就不收了，你的这片粘了我给你没做好，哎，有个洞在你凑合着用。结果主任非常感动，说哎呀，你真是一个好人，你这是诚实的人，一般的人呢就不说就给我了，还把钱收上走了，你这样给我明着说了，那我不但要把钱要给你，而且还对你非常尊敬。这个常师傅他也很感动。等到第二年就是春天过了之后，他再去走艺的时候，还是走到那个村子，然后那个跟他打过交道就是破了个洞的这家的主人主动提出要给他支案，就是给他提供一个他加工这个擀毡的这样一个场所，就成一种很好的一种朋友关系，或者比朋友更浓烈亲情关系一样的东西，就相互很尊重。他这个常师傅他总结就说是粘烂了人不烂，如果你在人如果不诚实，不给人家交代，作品没做好，还给人家如果撒谎，那就人品也就有问题了。其实我们现在讲这个匠心，讲工匠，完全就是这种意味。手艺是一个方面，你的人品还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这次写这个书，我就特别感慨的就是好多艺人，乡间艺人，他身上都流露出这样一种价值。我也了解到有些可能他掌握的手艺也很好，他心灵手巧，做的东西也很精美，或者是质量也很好，但是他可能为人处事有缺陷，性格上或者是高傲自大，或者是不太注重礼节啊这些，哎，容易 道德层面， 对对对， 诚信方面啊， 对对对，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匠人。 这其实把工匠精神一分为二了啊。 对对对， 其实有道的层面的东西， 对对对， 不仅仅是术的层面，有精湛的技艺， 对对对， 还有道的笼罩啊， 对对对， 这工匠精神才能一直保存下去。 对， 粘烂了人不烂，粘可以有洞，但是人前期注入的情感是可以把这个洞弥合的。 你比如我去采访碰到一个村子里两户人，一户人跟另一户人帮忙过程当中发生车祸，把腿直接给压断了，那这种事要在城里面，那就得打官司，法院得认定责任，律师双方就得辩护，肯定就要追究到 雇佣关系去了嘛，对吧？ 嗯。 但是乡村两户人帮忙，受伤的不但没有追讨这些东西权益的东西，完了他自己掏钱把腿去看好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正在为您推介的这本书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陇中手艺》。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让嘉宾严海军先生、王立刚先生给您讲《陇中手艺》里的故事。左宗棠说完这句话以后，陇中的地理文化概念就形成了。在一方水土难以养育一方人的陇中地域，贫瘠导致人们对物质有着透彻心骨的珍视，用一生做一件事与时间对抗。陇中匠人用匠心生成匠艺。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新书《陇中手艺》是一本献给乡间手艺人的文字。作者严海军长期从事三农问题调查研究与乡土文化的挖掘整理，历时三年采访200多位手艺人，挑选25种陇中手艺，书写25则生命故事，展现中国60000个乡村的缩影。擀毡的毡匠为何说毡烂了人不烂？在棺材上作画的画匠为什么是离死亡最近的人？讲述手艺背后的职业匠心，书写陇中大地上的人性温暖。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和您一起品读新书《陇中手艺》。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要继续为大家推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陇中手艺》，聊一聊陇中手艺背后的人生故事啊。其实我们上半时段跟大家说到了擀毡的老头啊，在这个陇中手艺当中，其实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为生产生活服务的，比如说您书中提到的铁匠、皮匠啊、木匠啊、 石匠啊这些， 对，就是他们的手艺是为生产生活服务的。 对， 那还有一种手艺呢，可能是为民间信仰服务的，就是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服务的啊。我们可以说说画匠啊，这个画匠不是画我们家里的画啊，他是在棺材上作画的。这位画匠他的名字叫严小平。 我最先是在那个就是古语上啊，看到那我一看到我就想，因为东北，我老家是东北的，我们东北棺材啊，他就是刷一大红漆，不会在上面画画的， 或者是黑漆， 对，红漆黑漆，反正很深的那种红。哎，我第一次看到还有的地方就是棺材上还是画彩绘什么，我就挺好奇。我看了之后很多东西就是写的挺感人的，比方说那里面说，就是那个严小平这个匠人，他在画那个棺材的时候，因为一般都是那个有好多是老人，他是在去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开始画，所以那个严小平这个画匠在画棺材的时候呢，那个棺材将来的主人， 对， 就那个老头，他还在那儿看， 嗯，就我以后要躺在这个里 头，对，没错，他就跟。就跟在观察他将来要住的一个房子一样，那种心情或那种表情，我觉得这就是挺有意义，就可能特别能够表现中国人对死亡的那种观念、那种态度，很平静的看待这个过程发生了怎么样的。 那个采访刚好是过年的时候回去，就在我们村隔壁的一个村还要跨一个河，那天正好就下大雪了，正月十五，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一般画棺材，他是选在就是正月里或者腊月里，这样就是。人比较闲，完了大家那个氛围比较好的时候， 对对对，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下着大雪，我跨那个河的时候还睡觉了。过去他家里面，你看他儿子孙子其乐融融，那个老人他那种 全家一起在那儿围观画棺材， 生死看淡的这种感觉，对我也很 是一个触动哈、 很触动。就是我做这一组就是手艺的过程当中，你看好多里面涉及到生死，就是我一度曾经心情很郁闷。就当我采访这个老人的时候，那个。 他一口气画了两口棺材，那一天是大概花了七八天时间吧，就是一次性画了两口棺材，一口是他这个老头子的，一口是老太太的。我在拍照的时候，老太爷子还说是，哎呀，你画的这个是不是把他的画的比我的还好？ 哦， 他指着两个棺材还这样问呢，然后这个画家就给他解释了，说是那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其实一样。 哦， 哎，就解释上面的图案，好像一个画了个兽，一个画了个外面啥，就是中间，它是两侧画的是二十四孝， 而且还有就是刚才咱们就一直在说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哈，还有职业的这种精神，有细节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就比方说。有的时候这个假突发事件，一个假有人突发事件他遇到这个横祸啊，或者是猝死什么的，这个时候那个尸体就会先装到这个棺材里面，然后呢这个匠人在这个棺材 外面画， 外面画，实际上就是说他和这个死人就是只隔着一个棺材板，而且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夏天，有时候它会有味道，会有气味的。然后但是这个匠人他还是要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把这个作品完成。啊，我觉得这个真是很了不起的一种这个叫什么匠人精神或者叫职业精神。刚才海军说就是这个匠人他是有自己的这个职业就尊严，他是有操守的。啊，他对他自己这个职业是很敬重的。所以假如说在这个棺材上他应该画什么不应该画什么，他自己是有标准的。有的这个主顾或者是顾客提出不恰当的要求，他要求他在这个棺材上他画一些这个图案什么，但是这画匠本人认为都不适合啊。 那比如说呢？ 就假如说只有当官的人啊，棺材上可能会画一些，假如说虎啊，或者是龙啊，或者读书人，就是家里面出过读书人的这种人家，他在棺材上会有一些特殊的那种图案的一些图案啊。那假如说家里没出过这样的人，然后一定要在这个棺材上画这个东西的话，那这个匠人可能就不愿意。啊，不愿意答应这样的要求。 嗯， 但他自己对这个职业是有一定的这个标准的， 就像我们看电影《百鸟朝凤》一样，不是每个人走了都可以给你奏一曲《百鸟朝凤》。 没错，没错。啊， 我们可以深入这一篇的文字啊，我觉得每一个小标题都耐人寻味。这一篇总的题目叫《为了生命最后的尊严》，你看小标题是腊月，画棺材的季节。第二篇标题穷还是要讲究，第三个小标题心细一点慢慢上路，第四个小标题是棺材画里的生死秩序，还有一个标题叫是离死亡最近的人，就是王老师刚才说的那个细节。 对对对， 是吧？还有一个标题是把死亡打扮得美丽一些啊。这个文字啊，我们刚才说是有温度的文字啊，就是他在用一种具有人文色彩的文学的语言在写非虚构类的东西啊。 对对对对， 所以说它是自然流淌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读一下这篇文章的开始啊，他这么写道，他说棺材高过头顶，威武的虎头，五颜六色的狼颜基座，惟妙惟肖的二十四孝图，灵动清俊的山水云石，从家到墓地十里，棺材缓缓地经过，这是最后的告别。严小平看着自己亲手绘制的棺材被埋入地下，从内心独自感叹，我一辈子只在做被埋葬的艺术，种地画棺材掩埋去世的老人。严小平的生活和经历极富张力，这是一个开篇语，然后就开始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去描写这种匠人，就是画匠严小平的人生故事啊。除了津津有味的看完之后，还能会去感怀一下生死，里面配了很多照片，比如说这个棺材的基座啊，颜色真的非常的，我们用绚丽来形容它吧。 对 对, 对， 颜色特别的饱和啊。虽然是被埋葬的艺术，虽然画完了之后它就会被埋葬到地下，可是它依然那么的漂亮。然后有一张照片，就是刚才我描绘的那个情节啊，就是在雇主家中作画，严小平在那画棺材，那就是一个大雪纷飞的腊月吧，屋里非常的温暖啊，老人面带笑容的看着这口棺材啊，就是他在未来那个世界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房子啊。 对对对。 然后他非常的期待，旁边有他的老伴儿，有他的孙子啊，就是那孙子特别细致的看这个严小平在那画一花一朵啊，一草一木，每一种颜色，那是一种很平静的面对死亡的那种状态。就是一个照片底下注释的文字是，在雇主家中作画，老人看着给自己绘制的棺材，一脸轻松安然，仿佛看淡生死。 现在当然这种就是叫非虚构写作哈，以前我们都叫报告文学什么的，像徐迟他们写那种报告文学，就是我觉得海军他的写作风格和那种以前的报告文学不太一样啊。以前报告文学都是就是这个语句啊 比较正， 特别正，然后正，而且有的时候就是特别他就比较夸张，比较煽情的那种， 就情绪要拔出来， 对对对，特别高昂。但我觉得海军他这个书就是很多是在很平静的这个叙述当中，能让你感到这种感情的这种厚度和深度啊。 对啊，这是一种更加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的 方式啊。然后和这个相似的还有一种手艺啊，叫直火，关乎生死，就是关注人们精神生活的这样一种手艺。 没错啊，现在城市里面是很少见到这些东西了。 城市一般可能 寿衣店可能卖一卖， 送个花圈。 对， 别的东西就少。我们那边就特别讲究，我就目前我掌握的可能是关中地区、陇中地区对这个传承很。从讲究，别的地方可能就你们俩前面说的，就是好多地方棺材它是不化的，染个红漆或者黑漆，但是我掌握的关中地区也是这样化，然后我们陇中地区把这个也很讲究，就人死了怎么样埋，然后按照那种礼仪，它是穷也要讲究，富也要讲究，已经成了一种。你说的好了，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如果反过来看的话，有的人可能他。老人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尽到很好的孝敬，就是厚养薄葬嘛，对吧，但是死了他为了装面子也要做这个事，就有一些不必要的攀比啊，这是我的一种警觉啊。当然我们更多的应该是从他的文化价值的角度看，这些所有的这些礼仪啊仪轨啊，应该是他都是从周礼啊，就是从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里面沿袭过来的。因为我们那个地理位置恰恰就在我们整个中 州的起源地就在你们这个陇东 故里那边嘛，秦人也是在我们天水这一带发源。 其实我突然想到了，我们北方啊，虽然不画花画朵儿那么鲜艳，但是上漆，这棺材一道一道的上漆。 对 啊，我后来想了，就人总是向往自己没有的东西。你说陇中地区啊，你说它贫瘠，你说它，比如说到了五六月份才刚开始就有了绿色，有了颜色，所以人们对那种鲜艳的东西特别的向往。他可能希望我死后的那个世界就也是能够绚烂的，反倒是我们比如说华北平原或者江南就更是那样了。你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人世间，这个人世间花红柳绿，你已然觉得这是我拥有的，到那个世界上漆就可以了，这不是我内心就是那么向往或者说一种诉求的这种展现。 对，没错， 对，我们那边的老人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就很看重这个东西，他感觉然后只能给他做个好点的棺材，然后再化了，他感觉是一种满足感。其实他的生活很清贫，但是他就您前面说的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诉求。 没错，像那个纸火他们也是就是做的特别鲜艳哈，各种纸火的造型，然后纸人纸马，还有什么这个纸房子什么的， 或者金银斗是吧， 金斗 对金银斗。 但是其实我听说现在还有那个用那个纸火还有扎那什么 iPhone 手机什么电脑什么的， 就是这个原来可能叫三人一马是吧， 对对，简单的一个标配 啊，标配，现在必须高配了， 电视机四合院小洋楼什么的， 对，它其实展现了这种时代的发展啊。 对 就手艺人他也得与时俱进啊， 对， 学会新的这种造型。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严老师在前言中写到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生产生活的手艺它可能被工业化的东西碾压之后很快就消失了，或者说现在没落了，但是民间信仰的项目它表现得更为坚韧，甚至有回归上扬的这么一个趋势，我们可以进行一下对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工业品就完全能把它代替，我举个例子，你比如我小时候，我姐姐出家在离我们大概有15公里的一个小村子，我妈做了那个田胚就是酒曲，就是你们听过没？ 酒曲啊， 就是 酿酒 子 醪糟什么的吗？ 类似的东西叫田，我们那叫田胚。她做了那个东西，就是我大概当时可能十岁过一些嘛，她让我去15公里之外送这个东西，盛这个田胚的器具就是一个小瓦罐。这么大一个小瓦罐，那个瓦罐上面有两个耳朵，底下是平的，然后常年使用，上面像文物包浆一样，就那么个器物，然后装了一瓦罐那个田胚，用一个装了食盐的塑料袋封口，扎了个线，然后我就吊儿郎当给 往去送，送的过程中不小心把那个瓦罐给打碎了。哇，那个心里的那个压力啊，我就知道那个是我们家里的物件，这一个把 几代单传的老瓦罐， 把我妈对我对她女儿的一点爱心的送的一点吃的，我给人家送不到，压力就特别大。我就用那个食盐袋就把那个没弄脏的甜灰就装了一点拎上，还是就到人家家里去了。回到我母亲跟前不敢说，后面我姐回我家才把这个事说了，最后就暴露了，就把人家一个瓦罐就给人家碎了。你像这种瓦罐，它在早期我们那地方使用率是很高的。整个甘肃地区啊，它是一个彩陶的故乡，就是我这本书里面写到彩陶的，有一章专门写这个彩陶，它真是人类文明发祥地，多很多彩陶都是从大地湾、马家窑，它是整个一个延续，从3000年到7000年，它有一个延续。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说明彩陶在那地方先民使用率那么高，直到我你想成长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是90年的时候嘛，那时候我们农民家里还在用瓦罐。跟那个东西很好的，其实装那个食用油，植物油，你用那种就是民间做的那种罐子，你装那个油不会坏的。 对， 要不然我们看那个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古代的好多地主家或者大财主家，说是他放了几缸油，几缸面，对吗？那就在那个缸里面放了那个油，它不会变质。然后我们今天用的什么不锈钢啊，或者是 塑料的， 它肯定放的时间一长，那个就会变质。 对， 它自身它有气孔，它可能有一个会呼吸啊。它使用了那么久，但是在我们城市化急剧加快的过去20-30年， 碾压掉了。 你比如说碾压到了你说的塑料的呀，还有不锈钢的啊、铁的啊，这些盆罐罐来了，农民一用那个瓦罐，我想凭着我那个记忆，我觉得我把就是。家里那个瓦罐打掉，一直还很自责啊， 阴影至今挥之不去， 心理阴影面积。 这本书我想专门找一个能做瓦罐的一个村子，看能不能找着一个做瓦罐的艺人。我找了好多，打听了好多人都没有了，那些谣言不烧了。我就最后找到这个做彩陶的，其实他做的不是为了使用，他是为了承展， 对， 就是博物馆里面为了复原那种，就是我们甘肃发现的彩陶，他是搞这个文物的复原的，他们家以前也是做过瓦罐的，聊到这个的时候还有一点共鸣，就是他其实他做彩陶最大的感觉就是能吃饱饭了，以前做一个瓦罐5毛钱，但是他做的彩陶能放到我们省博或者什么县级博物馆复原的，一个罐罐随便几十元，这样的价钱，现在他说他做的几千块的都有， 所以大家就不会付出那么多的劳动时间、劳动成本，又挣不了多少钱。 像那个像那个华啊，里面讲那个华匠，就是那个用铁铸华的，因为现在就是说。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就没有人再去用牛来耕地了，所以就没有那个华犁这个需要了啊。 对， 所以它渐渐的确实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用，因为我们那边是山地，大的机械也运不了，种地的人减少了，好多人打工去了。为什么生产生活类的会变得少了？失传的多，工业品能把它能代替。但是你像那个宗教类的，它很多东西它可能还就是比较讲究。 人们还是有这个精神需要。 你比如那个捏兽，它是庙宇上面用的，居民。家谁修房子，那是不能，中国的传统讲究，那不能弄那个东西啊， 僭越了哈， 对， 僭越了。起级卧兽那是有身 皇家呀， 对对对，高贵的地方、高雅的地方才能，就是从我的这个实际调查来看，确确实实是好多老手艺现在就靠那个宗教场所的修建，然后维系着了。你比如说砖雕，现在居民家修房子，他也不怎么用砖雕了，他想办法弄混凝土的房子或者啥，他 就物的东西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我们今天说20-30年，但是如果放在更长的这个视野看的话，它可能很快就被碾压了、替代了、没有了、陨落了啊。 对。 但是精神世界的这个连接，其实不是说你20-30年，或者说你轻易的就能翻篇的啊，它是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这种韧性的，它可能是延续的，这个纽带是非常的坚韧的。其实在您的书中也说到了啊，就是我们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当中，对待巨变哀婉大可不必，也于事无补啊。我们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拥抱时代的潮流。您采了这么多 民间的艺人，也收集了这么多生活的故事啊。面对很多东西即将被替代啊，很多手艺行将没落的时候，很多人也衰老了的时候，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这个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必然，就是我们过去的时代可能也被淘汰了很多东西，洞穴穴居时代一直过渡到现在，就像我们甘肃发现大荻湾的彩陶尖底的那种彩陶，用那个用具的时候，那一直到现在，那整个时代它是进步的，它肯定会淘汰一些东西，然后会创新一些新的东西。比如现在说的说是什么用电脑可以写诗，诗人就是不是失业了给完了可以写新闻稿，记者是不是也会被淘汰掉。所以说我想就您刚说的，就是 A 文我觉得也没必要，不要一说到非遗然后就痛哭流涕。我觉得我们的保护包括非遗的保护也是量力而行，然后以人本色彩，有些东西需要保护。你比如说那个羊毛毡，人家现在工业生产的好多床上用品，那比那个羊毛毡那个很粗的，我们小时候就是那大炕上拱的时候，那个很粗糙 啊， 很粗糙的，那肯定没有那种 拉的慌。 对， 就是它如果没有生命力了，自然 就 优胜劣汰。 就是我采访完这么多的手艺人，我感觉他们的那种心态对我的一个启迪很大，就是做啥事不要太过于功利心。这是匠艺的本质，我觉得。你比如说今天非遗我们保护了很多，完了他赚的盆满钵满，那样的人我没必要写他完全是个商业的东西，他喜欢商业的人去写。匠人本身他是一个群众，既能拿锄头种田，又能搞一些这种带手艺带技术的一些手工作品，完了他服务的对象恰恰又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农民大众，就是大众化。就是有些他很高雅，你比如他做古琴什么，这算不算非遗啊？这算不算老手艺？当然算。我更关注的是他整个手艺人在这个乡村共同体社会中间他发扬的一种纽带作用， 就是生活化群众性， 以及这种价值。他手艺人本身是乡村生活共同体里面的一员，就是前面咱们聊的就是熟人社会的一员，他的整个走艺过程交往过程，他完全是那种在那种社会结构里面他不可替代的一种作用。他不但是要把东西做好，还要发挥他那种连结作用。 那你觉得这种来自民间来自乡土的这种匠艺啊，在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中也需要吗？ 他那种精神我觉得还是应该弘扬吧，人与人的那种友爱，人与人的一种友善，这些东西我觉得那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吧。习总书记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他这个乡村手艺人，他在这个整个乡村共同体里面，他是能人的作用啊，他说话有时候管用啊。你比如说有些矛盾纠纷，手艺人会一样，手艺人他在村里面肯定是有一定的威望，他去评说一下那个矛盾就没了，做啥他是都要顾及大家的面子，或者不能伤情感，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不能说完全被漠视吧。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啊，他说乡村是城市的童年，虽然我们已经告别了那个童年，我们已然生活在这种现代化的都市当中啊，但是人性中最宝贵的那种东西啊，您所说的那种匠艺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种情感的注入，可能在我们现代生活中还需要啊，因为每每我们提起它的时候就觉得很感动啊，那种感动是有力量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读读这本书，从中汲取力量啊，然后反观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也有东西打动你啊，也能够对你产生一点改变啊。我觉得这书里有两句话值得和大家分享啊。一句话是理查德·桑内特说的啊，他说所有追求质量至上的劳动都可以归入匠艺的范畴。那如果从这个维度去说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比如说王老师是一个编辑， 对 啊，我是一个主持人，那我们也追求劳动的质量，我们也精益求精，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把它做到最好，这是不是也沿袭了乡村作为城市童年的一种精神的回溯？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做书的手艺人，力争做到这样。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说工匠精神啊，不一定说你非得去打磨一件物件是吧，一技傍身，这一技傍身是广义上的， 对， 你做的工作难道不是一种技艺吗？我觉得如果真的我们都可以追求质量至上的劳动，你就是一个匠人，它除了可以让你能够糊口啊，能够温饱，能够有生活质量上的改变之外，它还能在情感上回馈你和温暖你， 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很好啊，就是说到这个笼中手艺的时候，严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人生老病死的逐阶段，就是人生老病死的每个阶段都离不开手艺人的安抚啊。 是， 他用了一个安抚这个词。 这是从出生啊，有接生婆啊，成长和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要用到这个手艺人给我们制作的这个东西。然后当要离去的时候，会有手艺人啊，刚才说的像那画家画棺材啊，还有这个阴阳先生看这个风水啊，还有这个纸火的匠人会扎纸火呀，所以真是人从生老病死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手艺人来陪伴啊。是这样。 今天聊到这本书啊，我觉得也特别开心啊，因为每一个故事都很精彩啊，那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绚丽的世界，那是一个离我们渐行渐远的世界啊，但是每次回看它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真好。在前言中，严老师这样写道，用一生做一件事，手艺人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与时间相对抗，正是这种对抗生成真正的匠艺。在一方水土难以养育一方人的笼中地狱，贫瘠导致人们对物质有着透彻心骨的珍视，并逐渐形成了深刻的恋物意识。匠人用不断重复和练习培养的技艺创造物质，改造物质，自然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以质优价廉为核心追求，笼中匠人传承的民艺满足了农民的生活需求和内心精神寄托，其意义既是文化的，也是文明的。节目的最后，两位送大家一句寄语吧。 希望少玩手机，多看书。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书里的很多话都是挺好的，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如果他自己做的这个工作就是他特别热爱的那个工作，当然就是更好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就像这书里描写的很多这个匠人一样，他除了种田可以糊口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他一生挚爱的，他可以不断追求他的那种精益求精的那样的一个东西。啊，那是他一生就是说别有寄托的那么一个东西。 对，无功利色彩的。 对对对，就像很多匠艺对于匠人本身他不一定是求生的啊，不一定是糊口的，但是他热爱这个东西，然后把它打磨到这个最精致的那种程度。 其实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对对对，那是很幸福的事情啊。 我觉得二位也幸福啊，能看出来也喜欢自己的工作啊，乐此不疲，在投入其中的时候孜孜不倦，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的一种幸福。非常愉快能和二位一起聊这本《笼中手艺》，北京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左宗棠说完这句话以后，笼中的地理文化概念就形成了。在一方水土难以养育一方人的笼中地狱，贫瘠导致人们对物质有着透彻心骨的珍视，用一生做一件事，与时间对抗，笼中匠人用匠心生成匠艺。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新书《笼中手艺》是一本献给乡间手艺人的文字。作者严海军长期从事三农问题调查研究与乡土文化的挖掘整理，历时三年采访200多位手艺人，挑选25种笼中手艺，书写25则生命故事，展现中国60000个乡村的缩影。擀毡的毡匠为何说毡烂了人不烂？在棺材上作画的画匠为什么是离死亡最近的人？讲述手艺背后的职业匠心，书写笼中大地上的人性温暖。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和您一起品读新书《笼中手艺》。